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万芳的《新不了情》。万芳演唱的《新不了情》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她几乎跨越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情歌的经典。这首歌的画面感之强，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成自己的镜像。她之所以唱得好，是因为唱到了人心里面最柔软和最脆弱的部分。这首歌另外一个人也唱过，萧敬腾，他的唱功是毋庸置疑的，辨识度极高，中音清晰，高音也是极其稳定，所以对这首歌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到位。女生的情感细腻，所以能够唱醉聆听的人，而萧敬腾高亢的嗓音则毫无保留，将心中所想直接传达给听众，直击聆听者的内心，震撼当中还带着感动。 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

首歌大家有听过吗？它是收录于陈势安2009年同名专辑《天后》当中，并且作为台湾八大韩剧《同一》的片尾曲。陈势安说，失恋不开心的时候都会靠着音乐陪伴走过低潮，所以为自己的爱情故事写下了情歌《天后》。天后是疗伤失恋时最舒服的声音，英式摇滚的面具虽然在许廷锵的演绎之下缺少一点神经质和摇滚独特的狂野，但扎实的声线以及老练的衔接也能让它成为一首还不错的粤语应情歌。 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几条去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效忠。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空，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重。我陷入满目荒凉的宽容，成全了你碗中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是我。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我是小莫，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都想让你知道，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 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莫音乐，我是小莫，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收听。这首歌来推荐给你，一颗早已沉沦失落的心，刚刚进入前奏就仿佛被一个巨大的黑洞给拉扯进去，开始想要蜕变自己。正如歌曲所说，这不是一首唱给伤心人的歌，一首硬风格的摇滚乐，没有过多的喧嚣疯狂，而是贯穿着向上的力量。这样的旋律就像是一杯老酒了，刚烈而又香醇，坚持自己热爱的，把它当作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生命。 This ain't a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有一种境界叫做海阔天空，有一种执着叫做再见理想，有一种信仰永不死叫做彼岸。彼岸的声音不是最具特色的，长相呢也不是最出众的，但是他们却是最能给人共鸣的。一首坚持信念的海阔天空，给人无限力量。有人说这首歌听一遍就会泪水在眼睛打转，第二遍就会回忆起很多过往，然后掩饰不住泪水。你是这样吗？ 在远方相聚，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时间段的时候，莫音乐要来推荐给你一些铿锵有力的歌了。一首世界欢呼的旋律，如此的充满活力与感染力，欢快的节奏瞬间将人带入比赛的氛围当中，热情洋溢的旋律赞扬团结拼搏体育精神，而体育精神当中最不缺的就是坚持，只有不断坚持才有胜利的希望，我们热衷这样带给我们力量的旋律。 天涯不过你我胸怀 Celebration It's a

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迷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如何人茫茫。 绝对大家都有听过吧，痴心绝对这首歌是出自于一位当年只有17岁的创作新秀蔡伯南。这首描写单恋心情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直击人心，透过李圣杰深情的演绎，绝对让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人们心有戚戚焉。蔚蓝香港著名歌手出道仅两年便横扫各大乐坛颁奖典礼的大奖，多次获得销量大奖，并且在多个颁奖礼当中成功打入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头三甲，被誉为新一代的天后。她如天籁般的嗓音，高超的唱功和甜美的外形，出道不久就收获了庞大粉丝团，是香港乐坛近年可以说是冒得最快的一个女歌手吧。 情谁凭施舍可保得住惨线，你有多大量亦未敢领我的情，但就算是恶梦拒绝苏醒，如何用换命换来温柔，如何比他好一样不够，谈情像奋斗共谁再斗，人都必亦知一早要走，其实致命受苦都只因我能力不利，看着对你爱得仿似爱情又被不被，若能耗尽力气去抱住你，亦能剩下自己可挽救自己，我也自与自幻想不准想你更记得起，我再故意去将苦结。

莫音乐继续来推荐给你这一首歌，爱如潮水的另一版，无尽的爱。李宗盛创作完了爱如潮水以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演唱。原本李宗盛是希望一个历尽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而张信哲在93年时刚当完兵退伍，还带着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李宗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张信哲，让他来试着唱一下这首歌。试音之后，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李宗盛也很喜欢，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冠淑仪的声线很冷艳，很稚媚又很缠绵，爱如潮水本身情感就比较细腻，她的声音对于这首歌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就有了这一支《无尽的爱》。冠淑仪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气音出神入化，有低沉迷离的氛围，我想李宗盛应该也是很喜欢这一版的吧。在聆听的整个过程当中，像是被魅魔掩住，无法呼吸，只有沉沦。 青春生命。 旁人提取，你放弃你只当我会极心碎。 这是家人的早餐。一、二，两级台阶，上车， 刷卡。 你带这么大狗上车，你下边孩子怎么办呢？ 对不起。转身下车，沿人行道直行，和我的导盲犬去散步。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那么的缤纷多彩，我的世界开心是彩色的，难过是灰色的。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有些故事总是藏在背后， 总是藏在背后； 有些歌声总是打动你我， 总是打动你我。 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来聊聊张艾嘉这样的才女。奇女子这三个字，张艾嘉足以担得起。她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大美女，但在影视圈玉女偶像盛行的年月，有着林青霞、林凤娇、关之琳一众绝世美颜前后夹击，她坚持走文艺女青年的路线，却能杀出重围来彪炳影史。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的影后张艾嘉各自收获了两枚小金人儿，刚才说过的那几位大美女加起来也才刚刚到她的一半。她有跨界转去拍电影，每一部都收获鲜花和掌声。张艾嘉和许鞍华并肩而立，成为无法逾越的华人女导演。她调教出来的弟子刘若英、李心洁也都是非常有特质的歌手和演员。环绕在他身边的竟是一般教父咖位的人物，杨德昌、侯孝贤、李安与他探讨电影，罗大佑和李宗盛为他写歌，也难怪黄沾打趣地说他是台湾的众人教母。这一众教父当中，也不免有人对他心生爱慕，尤其是为张艾嘉写歌的两位乐坛教父罗大佑和李宗盛。张艾嘉唱过的歌并不多，但能拿得出手的却是不乏经典，因为教父们都不吝惜把压箱底儿的作品交给他唱。童年、爱的代价、光阴的故事，这些耳熟能详的歌都是他的代表作。放在当下的华语乐坛，他的意义也并不输 NBA 总冠军的戒指，能唱上一首就足以笑傲歌坛了。而他却一人独占这么多，自然离不开音乐教父们的薪水了。李宗盛曾经讲过，每一个音乐制作人都要爱他的歌手，要把他们的前途当作自己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音乐。2006年，在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张艾嘉当着众人拿这句话堵李宗盛，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李宗盛一时凝噎了，然后微微笑着说，因为录《爱的代价》时你已经结婚了，这张专辑就是我想着你而写的，想着你为何嫁给别人。李宗盛云淡风轻的一带而过，我们也就无从追究他到底有没有爱过张艾嘉了。但另一位教父罗大佑年轻时对张艾嘉的爱慕及追逐，却几乎是一段人尽皆知的过往。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 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当年民歌还正在盛行的时候，罗大佑的摇滚风尚未到来，清新洒脱的作品风格让罗大佑和刘文正两个人互相成全，引为经典。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唱的《童年》这首歌，便是张艾嘉在他《疑是滚石》之后首唱的。除了《童年》之外，专辑里的《光阴的故事》、《大家一起来》、《是否》、《春望》、《四季》、《落叶纷纷》这六首歌也都是罗大佑的作品。年轻的时候，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青年才俊刘又霖，可是婚姻仅仅维持三年便宣告结束。张艾嘉回首这段感情的时候，坦言感到一片茫然，对婚姻缺乏认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成了别人的妻子。张艾嘉离婚吵到甚嚣尘上的绯闻男主角必然跑不了罗大佑。从闪亮的日子首度合作开始，他给他写歌，他帮他筹备专辑，他们在人生最好的年龄里息息相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贵为教父之尊的罗大佑骨子里却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思想，他想有个妻子能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即可，但这并不符合混迹娱乐圈抛头露面习以为常的张艾嘉的性格。这段才子佳人的恋情最终遗憾收场。 这是爱的代价。 1989年，张艾嘉出演了杜琪峰执导的香港电影《阿郎的故事》，罗大佑再次倾力相助，贡献了经典的主题曲《你的样子》。影片结束的时候，周润发倒在血泊与火海之中，张艾嘉哭得撕心裂肺。《你的样子》响起，这段戏真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堪称录像厅时代的标杆之作，其中必然少不了主题曲的帮衬。从最初的爱情回到最后的友情，当罗大佑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着张艾嘉的样子，但他始终对这段过往闭口不谈。倒是张艾嘉大方承认，那时候年少轻狂，觉得能配上自己的男人似乎只有声名赫赫的罗大佑了，只是缘分未到吧。时至今日，两人都已是花甲之年，前尘往事也早已成了过往的烟云，而罗大佑呢，仍然是高高在上的神话，张艾嘉也终于收获他的爱情。唯愿在将来的日子里，岁月对他们温柔相待。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 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 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季， 哦，这一季 总算有些

就要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一把吉他，一支长笛，或者更为简单的人生，也无关于形式。摇滚、民谣、爵士、说唱都可以游荡灵魂，扣人心弦。而这其中一种旋律最为动人，那就是一份坚持，一份执着。

演唱会。